一本阿巴斯原真主戏约他们说，有一天我弃在现职，原主父安职。后面他说，孩子，我会教你一些事情，警惕真主，真主的诫命，他会保护你，维护他的权利，他将永远与你同在。如果你祈求，只向他祈求，如果你需要帮助，只向真主祈求帮助。记住，如果所有人都聚集起来为你谋利，他们除了真主为你预定的意外，无法给你任何好处。如果他们所有人都聚集起来伤害你，除了真主对你预定的意外，他们无法用任何东西这么捏。笔已经纳起，墨水已经干了，